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林明宏。 我是袁月。 好，这个先考一考，来问一问，以下哪个是北京最拥挤的地铁站？A 四惠东， B 天通苑， C 动物园。 这个要分时段吧，要早晚上高上下班高峰的时候，那肯定是天通苑了。 你有标准答案吗？ 晚上是动物园是吗？ 不是，就是当那个大家在集中换季要买服装的时候，要去动批买衣服的时候，动物园就比较挤了。 其实四惠东应该不太堵吧？这个 四惠东不堵， 我这题是问题的。 好了，你已经 fail 了，你拿不到北京户口、 第一题就 fail 了，但是我觉得第二题我应该行。以下哪个是对抗雾霾的常用手段、？A 口罩 ，B 空气净化器 ，C 大风 ，D 人肉吸尘器。 肯定是选 D 了，哎，其实应该多选吧，以上都可以。 对，这个人肉吸尘器事实上证明是北京最好用的雾霾的清洁器，因为大家发现了在长假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通常会有大幅度的下滑、原因是有数百万的人肉吸尘器 离开了 北京、所以人肉过滤的功能在北京属于 disable 的状态、好，再来一个这个技术问题哈，通过非正常途径购买一个北京户口需要多少钱？ 这个我有 180万 的价格 ，A 180万 ，B 至少5万 ，C 72万， 有那么高吗？ 你所以你觉得是5万吗？ 不是，因为我在2008年的时候吧，我有买过，现在不在这儿了。当时有我大概听到一些风声哈，然后大概是在10万左右，2008年。 2008年10万， 对，2008年是在10万左右。 哎呀，那真是咱们印钞票印的太多了。 那时候应该多买几个 囤起来。我告诉你，现在 已经涨价涨了18倍了。 我跟你说，你那个时候应该赶紧。 哎、我对囤 不是我跟你说，你那个时候应该赶紧啊，先结婚，再多生两个孩子，再多离死几次婚，然后呢就很多个户口了。 你以为囤房呢？是 这样的，我跟你说，现在因为一个北京户口值多少钱？72万，72万，这是 有这个指的黑市买卖户口 非正常途径。对，你正常途径你是当然没有办法买的， 就一手交钱一手交户口。 对，这个最近北京警方就破获了这么一个中介公司啊，但是这个中介公司来的这个户口，大家想这个户口本都是有公安局的这个盖章的、 啊、 你没有办法自己伪造的，但是他通过中介公司他可以买到这样的正规渠道的这个户口，然后再倒卖给你，到最后的这个买家手里就是72万元大洋人民币，一个北京户口。这中间哈，他说卖出这么一个户口，他中间人可以赚多少钱？将近50万。 哈？ 你看这个 暴利啊， 这个 是还买什么房子呀？ 倒 户 口绝对是未来的产业哈、所以咱们今天这个开头说了这么多，都是有关北京户口的这个知识。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呢，最近在北京有一个媒体在做一个中国户籍制度或者城镇化改革的时候呢，就采访到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哈，姓文。这位文教授呢，但是我看这个采访内容其实非常长啊，表达了自己很多对于城镇化的，对，表达了很多对城镇化的看法，其中有一点呢，就是，提出了，他说，那北京这个城市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外来人口的这个素质哈，素质一定要注意素质，所以他提出一个可以采用考试的方法来获得北京户口。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网友纷纷就觉得，哎呀，那咱们现在要赶紧把教辅书啊各类这个重点都要划起来， 真题库， 还有这赶紧考起来。所以说大家开始各种出题啊，这个出到现在我觉得比较难的，像刚才我这几题，我觉得都是比较难的。还有一题啊，这个宇宙中心是哪里？ 我知道是不是五道口 啊？ 对，这个也可以啊。反正就是这样的，教授的这么一个判断呢，就也。让大家讨论说，户口它竟然是一个让大家可以花那么多钱，或者让那么多人这么折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考试这么一个看上去比较公平的方法它就不可以呢？或者说这样的方法到底可不可以？ 其实我觉得他在里面讲了很长的篇幅，他就说现在这个中国在进行城镇化嘛，说说农村要有这个城市化的倾向，但是呢现在发现在北京啊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而且很多都是一些这个农村的闲散的一些劳动力，变成了这个叫做什么城市农村化。哎，我觉得这个提法挺有意思。 以前有个电影叫都市里的村庄 啊，城市农村化， 那估计 代沟出现了，你们都没听说过 那是好的方面，但他你说比如在北京， 他这个城市农村化的意思 他的意思恐怕指的是说，对他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说好像 你在街上看到很多这个闲散的这个、劳动力，可能是农民，然后在路上，可能这个 他就说这个 随便抽烟啊， 这个说白了就是北京越来越土了。 他意思就是说北京现在的脏乱差，一些卫生问题、治安问题，都是因为这个 外 来人口造成的。 对， 尤其是农村这个人口造成的。 哦， 然后之后呢，他就出要想提高这个人口的话，就得通过这个考试 素质啊，通过这个考试来筛选。那、 听上去好像挺合理的哈， 听上去好像合理，就是咱们其实这个 你觉得合理？我 听上去 我觉得不合理。 不是你看这个素质不好，然后你通过考试筛选一下人才啊，对吧？就像这个北京公务员考试一样 啊。这个先不说这个它背后这个合理不合理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考试到底可不可行。如果说要考试的话，应该考什么？ 你刚刚那些题目呗。 我刚才那些题目 说的那些题目， 我刚才这些题目有一些搞笑恶搞，但是你就是 你比如说 这个涉及到一个 怎么转换车， 没有， 这个挺合适。 这是考导游呢吧？ 对， 还要考那个这个。 我的理解哈，他你像你考你能不能拿到一个北京户口？其实他后面的一句潜台词是说你 要够格 做一个北京人，对不对？那这个圆圆是北京人，圆圆、你来描述一下做北京人，你认为有什么样基本的标准？ 我觉得北京人要礼貌、谦逊，然后不争。不抢，然后要爱干净，然后进门要见人要打招呼，吃了吗？ 我能喷吗？ 吃不惯豆汁儿的行吗？ 我觉得啊，这个从我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考试这件事根本就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掉下巴或者掉眼镜，反正掉眼球，反正掉任何地方的这个一个提议。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都有什么东西是要考试获得的资格？ 公务员、大学 、还有什么？ 还有 各种资历验证嘛，就是资格 证 嘛，这个是专业资格证书。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户口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呢？它第一不是肯定不是一个什么专业资历吧？然后第二，它也不是一个什么职务吧，一个工作岗位吧？它就是，我觉得户口问题首先就是天然划分的，你不小心你爹妈就是北京人，然后你生在这儿了，你就拿了一个北京 人户口，这是一个血缘的， 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地缘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如果用户口来考的话，你如果用考试来获得户口，你潜意识在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户口要高于其他地方咯。然后你的意思就是说，那北京市是有资格来筛选什么样的人来住在我这里咯？ 这个那他可以有一个提法，说不仅北京户口要考啊，上海也可以考啊，广州也可以考啊， 就所有这些大家向往， 只要是供不应求的，这个供不应求的地方，你都可以 用 考试来解决。 对。 那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位律师，他就发信要求这个道歉，要清华大学要处理这件事。他说，你这样做的话，等于是变相煽动大城市自治，然后有分裂国家的嫌疑。 这个我觉得稍微 文革的大帽子戴着。 这个稍微有点远哈。但是为什么不可以考试？就是现在有一个现实摆在这里，要想要得到北京户口的人，比北京户口实际可供给的这个量，是超出很多倍的。 对， 那怎么来决定谁可以获得北京户口，谁不可以获得北京户口呢？ 你像北京为什么这么大家愿意来呢？我曾经问过我的一个学弟，北大的，他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都待过。 他是因为一个地方都找不到户口，所以再换地方吧？ 不是，他本人是北京人，土根的是北京人，他到处这个游逛了一顿呢，然后最后还是觉得还是要回到北京。或者说为什么？他说老实话，我真是不觉得北京在这个生活质量上有多好。但是唯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机会多。他就是有感觉在，如果你是创业，你是想做点什么事的话，你会碰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这个更多的机会参与在里面。所以呢，他还是要留在北京。 那好，我们把这个机会多当作是北京的这个资源，大家要通过考试才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听上去有点像上大学的这个概念。 是， 那这里哪里不合理的？ 不过刚刚圆圆他有说这个考试，他说户口怎么样能通过考试这样的方法，就从根本上你是觉得不赞成的。但是其实我自己，我有一个朋友哈，然后他是前几年，然后他这个移民美国然后他呢是绿卡转这个永久美国居民，当时呢他其实也有 考 试，真的 问你美国总统第几届，你是谁， 那个考试，所以对那个考试你可以把它当做是北京户口的考试吗？入籍的考试， 我觉得是就是同一个类型的东西吧，因为刚刚圆圆就是说，这个可能户籍或者是说这种身份这种东西不能通过考试这样一种形式来运行，好像有点别扭。但我觉得 其实是可以的， 对，本身这个考试并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说这个点 点，就是说在于说这个户口考试并不能真正解决刚刚这位清华教授他所说到的北京城市人口素质差的问题。 嗯， 因为你说啊，你就算搞了这个户口考试，那你说那些农民工， 嗯， 然后那些环保工人， 嗯， 你说他们怎么可能和大学生比拼参加考试呢？ 哎，这个逻辑很简单，我觉得这个清华教授解释得很清楚啊，他这个逻辑，你如果考试的话，那你考不过的人就没有办法留在北京。 那照你这么说，那大学生就扫街。大学生 现在的确很多大学生在扫街， 啊， 在做城管。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教授的这个逻辑啊，就是这样的。他哎，现在的这个北京的外来人口素质不够高， 嗯， 所以说我们通过考试把这个门槛提高一点，只有素质高的人， 嗯， 只有通过考试的人， 嗯， 才能够到北京。 不， 这样的北京的人口素质不就高了吗？ 我觉得这个素质，你决定能不能成为那个城市的人，并不在看你这个单纯的考试的素质，而是看你是不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有贡献。 嗯， 比如说，哎，我如果是一个环保工人，我在这个北京城市生活了10年，那我觉得这个考试啊，不应该单纯只是说笔试来考你说， 嗯， 哎，北京这个多少年是什么什么什么都，然后什么什么一些历史，我就应该考说，哎，你的这个综合的情况，你在生活了10年，你这10年的工作，哎，就会加分。对，哎，这有点像这个国外的移民制度了哈。 你这个就不是考试了，你这个是一个申请，这个是一个。 还是你看，还是我觉得那个律师还是人家懂法的人说的对，你这导致这个大城市分裂自治。 对，好，这个其实我跟你说，我刚刚这个咱们讨论了半天教授的这个他教授这个逻辑，看似技术上面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个前提，户口到底是一种特权还是一种基本的权利？ 嗯， 这是一个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如果户口它是一种特权，比如说上大学，大学是高等教育，并不是这个并包含在国家的义务教育里面，所以说它有条件来进行一个挑选和选拔，但是户口它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三立华新闻接着讨论。好，欢迎回来，这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雷明红， 我是圆圆。 好，咱们今天来这个讨论北京户口到底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又怎么考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刚才说了，其实如果你要单纯的讨论这个考试怎么考，我相信总有办法，咱们中国人是考试的国度嘛，你总有办法找出一个方案的。但是大家现在质疑的是说这个考试它能不能考，或者说它有没有这个必要去考，这是说根到底就是户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户口就好比说你说刚刚这个明红提到例子，你人家去入美国籍啊，你一个中国人入美国籍，人家会有一个归一的这个规划的一个考试啊，考你这个美国什么历任第几任总统啊，什么美国建国哪一年啊这些。但是你如果说一个假如说河南人要到北京，他为什么要考参加一个户口的考试才有这个资格成为一个北京人？ 对， 户口到底是一个什么？是你与生俱来的一个你的这个基本的权利，还是一个属于你需要去考的？比如说上大学。 我觉得这个户口不能叫做与生俱来的权利，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公民权。 嗯， 就你在这个国家你有一个获得公民权，户口这个东西呢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 嗯， 它是把你就是在你当地这个户籍，然后入了以后对方便对你进行管理的。 是， 所以它不能够做成一个是权利也好还是资格也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实际上这个户口，我同意你说的话，户口设计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管理方式。 对， 但是现在这种管理方式它造成的后果就是说你不同户口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这个是一个现实。 我觉得不是户口，不要把焦点聚集在户口，而是因为什么，就是资源分配，就是我们国家整个财政方面资源分配在各个城市之间这个不公平的。 嗯， 你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资源明显就比在其他城市的这个得到的资源要多。 嗯， 无论是从医疗、交通、教育，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人做过这个调查，就是说在北京有北京户口的学生，你考北大的几率要比其他省市高出多少呢？这个在10000个学生里面，考入北京大学的几率是52个，而在安徽就是。这个比如说在河南是1.87个，在安徽是1.27个， 就差了将近30倍。 在广州是就平均每省大概有1-2个名额可以考到北大，但是在这个北京呢就可能有几百个。所以包括我当时我这个入大学的时候我也感到很惭愧，因为我是在我这个大学同学这个宿舍里面，我的入分低是最低，那时候我们还全国统考考一张卷子的时候， 所以大家很容易比得出来， 比得出来，一问你都你高考多少分，我高考多少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 guilty，就是 你可能考这样的分数，如果你身为一个河南人的话，你可能就回家种地了。 你就是具体说，如果我在河南的话，连这个高考复习班都不 要的，嗯，分数太低了。 嗯，但是你在北京，你就可以上人大。 哎、对 啊、 但是我觉得圆圆啊，因为你是身为这个北京人，所以你有这样一个感受。但对于我来说，当然是我的高考。哎，那我会觉得说，我如果假设我是在湖南高考的话、那我在湖南这个考试的时候，我不会想着说，当我知道北京跟湖南会有这样一个差距，但是我并不会拿自身跟北京去比。 为什么呢？ 你不觉得不公平吗？ 尤其是大家考一张卷的时候， 不，当然是说第一，大家就算我们当时考的不是一张卷，就算考一张卷，我觉得我也不会拿着跟北京去比，因为 为什么？ 这是一个现实，就是大家在每个地域招的人数的限制， 就是你就是认了，就是不公平。 我觉得这样一个概念哈，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我自己的观点，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对吧，这个资源的分配是说，哎，你在比如说湖南，他就因为你湖南考生众多，那可能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给你湖南这个名额就这么多，那当然是要在湖南这个地域当中来选。我觉得不公平呢，应该是怎么来说呢？不公平是说，如果你原本是一个湖南人，然后呢，哎，你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到北京考试或者去到上海考试，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不公平的。 所以你这个不是讨厌特权，而是讨厌你自己没有特权，人家有特权。 对，我觉得这才是应该不公平的。否则你谈这个世界的公平的话，那我就没得可谈。那你说你生活在一个，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和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你享受的资源就是不一样。你出生在一个发达国家和出生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你出生在一个非洲国家，你享受到了这个资源当然是不一样。难道你要感叹上天不公平吗？ 哎呀，这个明红这番言论我觉得非常适合当北京人，因为你就符合北京考题这个北京精神的 这 个选项。北京精神叫做包容厚德。你这个绝对够 包容厚德有什么关系？ 你绝对够包容，绝对够厚德。 明总，我绝对是属于，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北京人，我也是从小到大都是这个少数资源当中靠自己努力过来的。但是我切身体会就是说，大家啊，与其花时间去抱怨这样天生的资源不平等，还不如去想想办法，如何在这个有限的资源当中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问题是我觉得我不认为北京户口这个造成的差异是天生的不平等。 对啊， 我觉得这是人为的。 真的，我就是对，我同意这个，就是你要真的说哈， 林森给我们还给我们准备这个的时候，他给我们准备了一篇这个历史，说户口册上的中国， 是 中国在秦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户籍制度了。 对， 然后在之后的这个朝代当中，还有这个良民跟这个劣民之分。 是， 那这个历史以来一直有， 你说古而有之这个东西就正确。 传统的不一定是好的。 对，哎，我这个就是我想同样的这个例子啊，你说中国这个一直都有户籍制度，包括49年之后实行的这个户籍制度，它根本的目的不是让你每个中国人获得更好的权利，而是方便国家进行管理， 对吧？49年之后的这个户籍制度的逻辑，因为当时的中国你是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你需要用农村的资源和力量来支持城市，这是一个现在你看来必然是不公平的，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历史好，你说它是这个是现实，但是放在今天中国，第一有城镇化，第二你想这个要讲分配公平，这样的制度它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再延续？这有，我觉得是一个时候来考察一下这里面它合法性的基础到底在于一个什么样 的。就你的意思说，现在可以探讨一下是否是取消户籍制度的好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对，或者说你可以有户籍制度，但是你不要把户籍制度变成一个把人口固化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手段。 我赞成袁袁说的，其实就说户籍制度原本这样一个分区域管理的方法并没有错。 对， 但只是在具体的一些细节上面，哎，可能造成大家觉得说过分的不公平，我觉得这才是。 你觉得什么细节有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说，如果说这个户籍制度就好比说中国美国不同国家，然后他们会有不同的一个资源的总数，那我这个资源总数的话就会分配给自己的国民。那你说中国是一个辽源那么广大的一个地方，它肯定这个资源没有办法进行统一的一个规定，那全国13亿人口都享有一样的这个待遇。我觉得大家先把这个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不，我就是大家先把这个先理性的来想这个问题哈，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也是会造成问题的。所以大家先在区域当中来进行合理的规划。那好比说我在这个区域当中我有一些法规我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说你在你那个区域当中你就会觉得你不公平呢？那问题是说如果这样的法规放在你那个区域当中是不可行的。 你是觉得如果说要把这个户口打开就根本不可行？ 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分区域管理是 OK 的， 嗯、 只是其中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高考 有当地他自己的 对高考，那可能 这个确实哈，这个确实会是现在要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嗯、 地方政府会有自己的这个财政的考量，比如说中央说啊，如果说明天取消户口的，好，那这个全国范围人口自由流动，那从每个地方的社保的这个待遇，包括最低工资的标准，一些社会基本福利的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从一个待遇低的地方流动到待遇高的地方，那么这部分的差，谁来补？ 我 是地方财政的这个负担。 因此，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就拿高考说事儿。你说，比如说我们在湖南和北京两比较，大家就觉得说，哎，湖南人考北大比这个北京人考北大难多了。 嗯， 哎，那我们为什么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说，我们干嘛一定非把这个教育资源都放在北京和上海呢？我们为什么不把教育资源放在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呢？ 对， 如果哪天 啊， 湖南大学跟这个北京大学是有一样的这个知名度的话，那 OK， 湖南人考湖南大学当然容易，因为在自己省啊。你北京人想来考我这个湖南大学，你这个分当然比我湖南人要高。 嗯， 大陆为什么不这样来做呢？ 啊，那这后半段我又不同意了。我前半段同意，就是说你这些国家拨款行政这个教育的话，不应该只是集中在就什么北大、清华，你要这个一视同仁，这个一都在对待。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想尽量公平的话，你可以在每个大学里面自己在，就是你有一个像香港一样，你有一个基本考试，然后你在每个大学再有一个考试，面向全国的。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向全国筛选人才，而不是说我好像先把名额先优先分配给北京。比如说我明年招1000个学生，我500个都是从北京招，我觉得这就是肯定是不公平。 这个哈，这个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差异在哪儿呢？一个，你觉得应该把这个饼先做大， 对 啊，这样咱们每个人分到的自然就多。那有的人觉得现在这个分的实在太不平均了，咱们先讨论一下分饼的问题。之后呢，这个饼就会自然而然做大。我倒是觉得，你如果现在不讨论这个分饼的问题，如果说这样的这个地域之间的极端的这个差异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到生老病死各个环节，不是一个致命的伤，但就是让你非常的不舒服。 对， 这个是一个就是你生活全方面的这么一个影响，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这个饼啊没有办法做大。 对，就像我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妈妈身体不太好的时候，然后在湖南，然后呢这个医院怎么查都查不出什么毛病，然后当时我就说，哎妈，你来北京吧，然后来北京查，然后哪知道我去北京的医院，我的天哪， 人山人海是吗？ 全国各地方言啊，那就是我相信全国各地占80%的看病人口吧。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你说我是我妈妈自己身体不好，那他来北京看病，我当然是我花再多钱我也愿意，但你说我这样的做法是错吗？没有错。但是你又说如果全国人民都像我这样来做的话，那是不是北京这个医疗一定是有问题的呢？ 那 一定有问题。那这样的矛盾是不是不可解决的呢？ 就你这个例子了，我来讲为什么说这如果你这个饼不好好分的话，他永远也做不大。这个户籍制度不打开，北京好的医生好的医院他就不愿意开到湖南去，对不对？你北京好的医生，你给你一个湖南户口，湖南户口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那这个好的这个资源他没有办法到湖南去，那就谈不上 你 这个把资源就做大了。 你现在说的是说北京好的医生愿不愿意去到湖南，那这个是根本是因为户籍制度影响了吗？我觉得不完全是， 这个户籍制度是其中一个参品，就是各种待遇啊，整个生活的这个资源都差一段。 咱们说说常燕博士，常燕博士其实本来在他那个 山西嘛， 山西的好好的，他当一个副教授是教授副教授稳稳的，然后 他为什么那么忍辱负重呢？混北京呢？ 对，他为什么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得一个北京户口？为什么？ 是因为北京户口的这个福利很多， 一方面是福利很多，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文化就是感觉好像如果你是北京人或者你是上海人的话，你得有面子。 哎，我觉得这个 成功 面子哈，我觉得面子是一个表面，它背后就是带的就实际的这个利益，你的社保的这个基数，你的这个养老保险，你这个老的以后领的退休金，你如果做基层工作的话，最低工资的这个保障的这个待遇，住房的这个补贴，你包括你有一些职业的选择，有一些工作你不是本地人根本做不了，比如 说 开出租车，对不对？ 比如说 KFC， 对， 就是也是不可以， 这个都是实实在在 的。 你这个户籍制度不打开的话，你怎么谈全国性的这种资源的平均的分配呢？你人都没有办法流动的话，人是最大的资源了，那别的资源怎么样流动呢？ 哎，我觉得、这个，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好， 待会儿再讨论。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刘明红， 我是月月。 咱们一说到这个户口哈，来看一下户口具体对你有什么影响。之前大家都听说了，热议的这个小伙子回湖北老家啊，河北老家办这个护照， 嗯， 办了8次， 嗯， 都没办下来， 嗯， 最后到央视去诉苦了，说他们这个就是玩我啊， 嗯、 这个要办一件事情真是太难了。他应该好像是在北京工作吧， 对 吧？对，北京工作，然后哎呀，这个河北老家，你说近也不近，远也不远，但是就挺折腾的， 嗯、 啊，这个跑8次都没有办下来一本护照、 嗯、 然后呢就央视曝光了之后，好啊，这个当地就赶紧整改啊，说谁不让这个人民群众不痛快、 嗯、 我就让谁不痛快，就这个立马给撤职了。这当然很好，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就很奇怪，你一个人啊，虽然他是湖北的、河北的这个户籍在北京、 嗯、 他为了办这个护照他就得 回原地， 回原地。那这样类似的情况很多啊，不光是这个护照，比如说港澳通行证， 嗯， 比如说还有最基本的结婚， 嗯，生孩子， 结婚，对，结婚生孩子， 所以 都得回老家。 那个时候前段王菲跟那个李亚鹏他们离婚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为什么他们这台从新疆回北京的这个飞机上， 啊、 然后在这说这个事儿？ 因为你办 李亚鹏这个 得回新疆才能离婚， 身份证还得在新疆， 得回新疆才能离婚， 到北京还挺远的。 对呀、 啊，所以在户籍面前，这个明星 人人 大明星 人人 我们都一样。 所以我看到说很多的这个明星，因为他们经常要出国演出嘛， 对、 啊，所以他们在北京的明星他们特别麻烦， 啊、 然后就每天得回到什么安徽啊， 对啊， 得回什么河南啊等等。 嗯、 那所以说很多明星他们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拿不到北京户口， 嗯、 他们转向另外拿香港的这个护照了， 嗯嗯、 优才引入， 优才引入计划， 葛、 嗯、 优就来了。 说到2000到2009年，就是通过这个优才计划的有1500多个人， 对， 哇，你看什么张子怡、胡军、 啊、 汤唯， 这个、最简单的，对于这些明星来说，他也。不希望他也可能不差那么点钱买这个房子之类的问题， 嗯， 旅行的便利， 护照吧， 啊、这个护照的便利、啊 嗯， 最主要的我不用每次都回到我的户籍所在地去看那个派出所阿姨的脸色。 你说你要是一个星期你要出一次国， 嗯、 哇， 嗯、 你这得 别不干别的， 你从北京到湖南那飞机都得飞3个小时。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户口它是有确确实实的影响的， 嗯、 就是成为了一道人造的障碍，就把人给拦在外边了。 嗯、 那历史的原因，我觉得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可以理解啊，这个时候历史环境，但我觉得咱们今天不能够再用这一套历史的说教来继续支配今天的这个政策。你必须承认在今天你就是有必要让这个 人口流动的， 让人口能够流动起来。尽管我相信很多人不愿意，就是不是特别喜欢有大量的外地人，就像这个香港人，他不一定特别乐意看到有大量的内地人到香港来。但是放在内地的这个情况，内地的这个城市之间、省份之间的情况，跟内地跟香港的这个关系还有一点差别。 嗯， 你必须得承认这是别人的自由， 对， 这是别人的权利到你这里。 明子，我特别赞成你说，就是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权利哈，他比如说湖南人可以去北京生活和工作，然后。你不能通过户口这样形式来管理，但是的确今天我们不说清华教授他说出了现在说北京人口众多，而且是北京整个城市质量生活质量急速下降的这样一个问题，包括北京地铁如此之拥挤等等这样的问题，的确也是因为外地人口到北京来了。那你我完全不赞成说用户口考试的方法来解决这帮外来人口，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北京的整个城市的从交通从地铁各方面的生活是有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北京的地铁这么便宜，那你说这个湖南来的这个一位农民来北京，哇，我在北京坐地铁比我在湖南打坐公交车还便宜，我干嘛不在北京生活，对吧？然后哎，在北京打车10块钱起家，拜托，在湖南都已经快都8块了，那我干嘛不在北京生活？就像刚刚袁仁说的，北京的机会多，那既然如此成本比我在当地的这个生活成本还要低的情况之下，一个机会多的地方，我当然愿意选择在那儿。我觉得这才是北京根本的问题。 可是你单纯 你觉得，因为就是因为它太好了，所以这 是 它的问题， 就 是 因为它太不正确的来这个分配它的资源。比如说在交通上，然后在各个方面，你看全世界，我今年两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跟这个北京市出租车司机在聊天，就在做这个北京出打车难的问题。北京出租车他就说什么打车难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因为什么，哎呀，这个的哥又嫌什么便宜，而他是说这个起步价太低，所有人。这个所有的普通老百姓，所有的这个打工族或者是农民工都能坐的士，这个是不合理的。你知道，你只有将这个比如说地铁还有这个的士的这个价格调高之后，你看就全球哪个地方像北京，全球的主要的城市哪个地方像北京那么便宜，你调高之后，那让那些可能农民工他们可能就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了，然后让那些真正白领他们愿意去选择像 哎，这个相对来说价格适中的一个交通工具，我觉得这样才是合适的。 哎，你说的这个经验哈，我想到一个什么例子，深圳。深圳其实在户籍制度它有很多这个开创性的这个举措，它的户籍的这个管控没有北京的那么严格。但是深圳这个来落户还有一个现实的市场的因素，就是深圳的房价摆在那边。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是符合这个明红你刚才建议的这种模型。哎，我把行政的这个门槛去掉，我市场自动去调节，我市场调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太贵了，我住不行，那自然而然就不一定会有那么多人来了。那这个可能又更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一种办法，我没有剥夺你来深圳的权利，但是你来了你有现实的考虑，我可能住不起，因此呢我实际的自我选择我就不来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们用这个提高这个生活的这个成本来这个调节， 也不是提高，就是让它 正 市场化， 正常化 ，就是不要让有北京。但你这个考虑跟户口没有关系了，因为这个买票的问题不是说你需要北京户口才可以买到便宜的 票。但是现在这个清华教授他说这个户口问题是解决北京现在城市人口多的一个方法。对，所以这个就像我刚刚跟圆圆说的，其实这个户口考试并不能解决北京人口多的问题。对， 但即便你比如说你把这个成本提高了，但我觉得那你又是不是对这个你已经在北京生活的人有点不公平了。因为我作为在北京生活的人，我可能本来我是一个低收入者，我就要享受这个北京市政府给我提供的福利待遇。对，但因为你们需要，因为我这个城市外来人口太多，你们需要用这个来调节，所以就导致这个什么东西都贵了，那是对北京市当地人。 你看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在香港我就很愿意坐地铁，然后在北京说实话我就不愿意坐地铁。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虽然北京地铁便宜，但是在对于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中产吧，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 拥挤吧， 对，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哪怕北京地铁便宜，我也不愿意去坐。这就造成了一个说，大家在北京都要想去打出租车，那你这个有这么多跟我类似这样的人群，怎么可能满足到呢？所以你只有把这个地铁，这个票价提高一些，然后提高这个公共交通地铁的一个乘车环境，你才能够解决大部分人的这样一个方法呀。 但是我觉得你看香港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虽然在提高地铁票价，但是我有给当地人一个补贴，比如说我有给这个贫困 老75岁以上的人， 对，75岁免费 块钱嘛， 或者是那个老者那个长者有优惠，或者是每个月我还给一些人有这个交通补贴。 对， 他是用这种行政方法把资源就是分配开来，他不是这个简单粗暴的说要么大家都便宜要么大家都贵。 但是从基本上还是把这个票价提到一个正常的水平，而且我特别不接受北京，就是说你说北京那么多外世界那个各个地方的人游客，这个你们游客外国人也没有给中国交税，也没有给北京交税，凭什么你在北京享受着2块钱地铁和4毛钱的公交啊？ 哎，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以前北京的各大公园这个外国人的进园的价格跟这个本地人是不同的。对，是不同的，就因为那个时候以前都大部分都是这个金发碧眼嘛，一看就知道你是外国人，逃不了票。 对，最后还是我前段时间接触一个老外，然后他在做这个中国的生意，然后他说他在学中文嘛，然后说这个中文水平要努力，然后我说，然后他自己跟他说，哎，我现在回中国谈生意，他们也就是看我这张脸。 对啊，这是一个他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经验哈， 他自己都这么说。 这个其实说到底哈，我觉得这个大的原则，我觉得这个户口的这个设置哈，它肯定是有问题的啊。但是具体你说户口一旦这个门槛，好像说咱们把这些门槛拆除了以后，具体的微观的层面怎么来调节，比如说你说这个地铁的票价它应该怎么样一个浮动，本地人的这个权益怎么样来这个保障，哎，我觉得这个倒是应该是你每个地方政府花时间去想的，去调节的这个政策，而在该使劲儿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你不要把劲儿使在这个去设计一个户口考试。户口考试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大家马上可以，北京这个车牌的摇号其实跟户口考试非常的像。就你看这个车牌摇号，你就好比去考一场这个只有两个选项的考试嘛，你不是选上，不是选对了就是选错了。 车牌摇号得是北京户口吗？ 外地人 你得有完税证明， 外地人需要出具连续5年纳税证明或社保缴纳证明才能够摇号，而不是说你已经有号。 对，但是实际上你看采取了摇号之后，对于北京的这个汽车的这个保有量，虽然说它增速可能有一定的控制，但没有解决这个北京 既不治标也没治本。 对啊， 我觉得 所以这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手段，很多汽车的生产企业怨声载道对于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正那些可以就是有钱的人， 他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拿到他的车号，他想买还是能买到车的。 嗯，对， 还有最大问题是好多人一家四五口都去这个排队摇号，然后突然哪知道全摇上了。 对啊，那你就说如果一旦放了这个北京的户口考试的话，我一家四五口不管你考得上考不上，全能考一下嘛。 对， 对不对？那你这样， 哎，万一是有一人没考上，有人考上怎么办？ 就先走呗， 你先走，你先走一步，我稍后就来。 我觉得啊，其实可以北京不妨，比如说像香港，你在香港这个正常工作哈，然后工作满7年之后，你就可以获得香港的这个永久居留权。我觉得这其实3号来说，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方法。 这个我估计对于北京的这个公安系统来说。 这个你就在北京耗着待7年拿到这，那全国人都来耗着。 没有没有，你这个正常工作呀，对吧？ 好像你要是在香港，你要是耗着的话，不用工作，不用交税也可以拿到。 那个是两个，这细节上不同。但是在比如说北京正常的，你知道你在北京工作， 好像以前在上海，就是你在上海连续工作多少年以后就可以得到上海的这个， 就不知道。 你知道不是单位不愿意给你办，是单位给你办不下来， 对，没有指标， 对， 啊，是国家给指标。 对，啊，所以那只要单位他如果是没有这个壁垒的话，那你在我这儿合法工作7年。交了7年税，为北京贡献了7年，那我干嘛不让你在北京？ 是我们刚刚看到新闻里面说哈，北京的一个户口卖72万。好，这我在最后补一点，这个户口里面还有好户口和坏户口 啊。 大家知道什么是好户口吗？就是那些地址啊，这个有名有姓。这个坏户口是什么？ 有名有姓，哪地址？ 就是比如说你就是看上去正常，比如 说东城区、西城区的户口。 不是，我想说的坏户口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个厕所的地址。 啊， 真有这样的，真的可以把这个胡同里面的一个公厕的这个地址，它有可能真的就是登记在你的这个户口。 假身份证吧，办证的吧？ 不是，他这个不管是怎么一个操作，但是我真的有这个同学哈，就是他说，哎呀，我现在有两个户口的选项，这一个户口呢是一个厕所的这么一个地址， 但是是西城区的， 但是可能便宜一点 啊，便宜， 可能便宜一点，就是或者我采取这个就比较不太麻烦一点， 嗯， 但另外一个比较好，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个里面内外也有别，我估计以后厕所户口的这个价格也应该会挺抢手的， 反正也不住呢。 好了，这个3000块钱今天北京户口的考试啊，看起来这个我知道很多人把这些事情当做一件笑话来看哈，但是他其实大家问题摆在这儿，所以说你必须得有人想办法出主意。 你要上纲上线来说不是笑话，因为当年希特勒也是从开始就是分就等级分等级开始，然后把犹太人分出来。 而且我相信这其中最难受的是那帮在北京然后他们需要高考，对，贡献多年，然后他们的儿女需要参加高考，但是必须要回到原籍区的这帮人， 是， 他们是很痛苦的一群人。 是，嗯，好。在3000块钱之后，全媒体我们今天关注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数据哈，今天的新的数字出来，中国第三季度的 GDP 增长是7.8%。好，这个跟之前 反反复复的 这个 GDP 其实是一个大的这个增长啊，对，一个稳定的提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有话直说呢，就请大家来说，哎，你切身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你可以说，哎，看到这个美国他们这个经济放缓之后，对于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有影响呢？ 这个 GDP 哈，有的人戏谑的说它是鸡的屁，那么这个跟人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请大家打今天我来发表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想要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功能，现在开通。 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明红。今天一起来看到的中国第三季度的 GDP 呢是强劲的增长啊，今天是 7.8%。 那就要想请各位来 call in 来告诉一下你的切身感受又是什么呢？那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朋友拨打18723346。好，现在已经有我们朋友在这个线上了。第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李生，您觉得说这个您在这个生活的城市当中您切身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我个人来说没有特别多的感受，我只是觉得应该自己所工作的这个公司吧，他们收入应该是增加很多，因为他们每个季度的投入都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也是推动 GDP 增长的一个原因吧。 所以您自己工作的这个公司它的这个收入增长是有增加。 对 ，OK， 那这对您个人来说，工资有上涨吗？ 这个并没有， 个人的工资没有上涨。 对， 好，谢谢谢谢来自北京的李先生。哎，他刚刚说到啊，说这个对于他个人来说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他所在的这个单位呢，这个每一次啊这个中国 GDP 增长的时候，他们公司的这个投入都会增加，好像仿佛代表他们公司是有增长的。好，下一位是宁先生哈。宁先生您好。 你好。 那您来自哪里？ 我在黑龙江。 嗯，您看说这个中国的 GDP 在第三季度是这个持续增长哈，您觉得您自己的生活还有这个一些感受有什么吗？ 啊，我觉得咱们中国经济啊发展势头还是看好，继续看好。 嗯， 而且咱们国民的生活啊，人民生活继续改善，这是咱们十八大呀洗礼新政的新的气象。我对咱们经济社会发展呢抱的很乐观的那个看法。另外呢，咱们经济是发展了，但是呢结构矛盾还是很突出的。你像产能过剩啊，有些个钢铁水泥企业，这个玻璃啊平板玻璃产能过剩，那个矛盾，这个结构矛盾还挺突出，应该调整经济结构。 嗯， 完了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啊。宁先生，看来您读这个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读得很仔细哈。那想问问您切身呢，您这个从事的工作，您的生活有没有一些感受？ 啊，对生活肯定的，每年呢都给我们是我是退休人员，每年退休人员都涨工资，生活急剧改善，这都是好的。我觉得我给这个咱们国家国务院呢也好。这个提个建议，就是结构调整啊，应该加大力度。另外，在体制改革的深化，体制改革急需，就是国家在建立投资管理局、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局，这样能管住啊，固定资产投资。 好， 出现那个结构矛盾的问题啊，就能够缓解。 好，谢谢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好，哎，他这个给出了一个肯定，同样也提出了他的建议。我们下面接听到的是这个邢女士的电话，邢女士你好。 嗨，您好。 啊，您来自哪里？ 啊，我来自天津。 啊，天津的朋友哈，您怎么来看说这个中国 GDP 增长啊，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切身的感受是什么？您的工作啊，生活啊，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哎呦，经济增长，我觉得哈，对我们的那个有点太陌生了，我们搞不太清楚，因为这几年我们六年财产都没还了，而且最近又暴力抢财，连周转房都没了。我们的原来是干个体户的，生活都挺稳定的。现在等于我们没有收入了，无可人前零就业，都成病人了，这被这财险迫害的，今现在也没还房，我们不知道这个经济增长啊能不能给我们老百姓有所转机啊。 好，谢谢。谢谢来自天津的邢女士。好，再来今天的下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您好。 陈先生来自哪里？ 在苏州啊。 苏州的陈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说这个中国的 GDP 增长哈，我们这个切身的感受有没有一些变化？ 切身感受变化，就是它的 GDP 增长好像民众分不到这个成果。 怎么说？ 民众没有多大的关系。民众呢其实收入跟消费能力都在下降，可是它的 GDP 增长我估计可能是房地产跟政府投资拉动的。 所以你觉得可能还是这个房地产方面拉动了 GDP 增长，但是哎，对于我们这个没有太多房子这个普通老百姓享受不到。 是啊，普通老百姓收入没有增加哦。我一个朋友在开那个手机店啊，今年的整体的销售就比去年下降，但是高端机反而在增长。但是比如先把2000的，以前都先把2000这个手机比较多，买这个手机比较多，可是今年买的比较少，但是销售额又在下降，高端机反而在增长。说明这个普通的民众没有享受到这个 GDP 增长的果实的人。 好， 餐饮业也一样哦。 好，谢谢陈先生哈。他说了这个从手机啊，以前这个1-2000块钱的这个中端低端机呢，哎，卖得好，现在反而是这个高端机卖得好，可能是普通老百姓民众哎没有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反而是部分的这个有钱人他们享受到了这个福利。好，最后接听到的是这个赵先生，来自湖北。赵先生您怎么来看？喂，赵先生在吗？喂，赵先生，来自湖北的赵先生。好，可能赵先生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个 电话了哈。刚刚其实我们在了解到说这个 GDP 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苏州的陈先生他说的很有道理哈。的确说从一个手机店，他刚刚说的这个手机店呢，以前可能这个一两千块钱的中低端机卖得很好，但是现在呢，可能到五六千块的高端机卖得很好。那其实呢，这反映到一个说，哎，可能中国 GDP 增长的这个福利啊，给的是一小部分人，而并不是真正的一些所有的群众。但是呢，刚刚我们这位来自这个北京的李先生他又说了，他说这个现在工作情况之下啊，他们这个工作如果作为一个这相对独立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可能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说中国经济增长当中的这个 GDP 啊，他们说到这个增长呢，是其中内需这个增长是高过中国出口的增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到说中国的经济是否在逐渐抛离这个出口所这样的带来的依赖。那我们看到美国相对经济这样的不断的反复和低迷，是否会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呢？我们非常持续来关注。最后接听到的是贺先生，来自湖北，您怎么来看？贺先生， 是，你好，是这样的，我觉得，整个给我感觉呢，从切身的生活感受呢，其实我也看一下那个这边的物价、菜价呀、微微环比的话，同比的话都有一定涨幅，大概是2.5%左右。从生活方面没有太大差距，但是我明确的感到，这国内前阵子强势坚持控制房价呢，就最近有所松，各地的房价涨幅这个又起来的比较大。 您说是各地的房价好像这个管控有放松，所以房价有增长。 对对对，我觉得最近的经济抬头，因为各地的债务危机更加严重，土地出让的会更快速一些，所以各地政府不好，没有什么大动力去管控房价。对，各地政府管控的这个动力好，还有包括手段也好都没有，所以现在房价可能起来比较快。 好， 切身感受。 好，谢谢贺先生。好，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谈到的是有关这个 GDP 的增长到底对我们这个中国老百姓切身感受是什么呢？大家从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从这个物价，也谈到这个房地产。那希望这个 GDP 增长能够让更多老百姓这个钱袋子能鼓起来。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再会。